手呀真快乐。

水相逢， 萍水相逢， 穿越时空， 穿越时空， 寻找彩虹， 寻找彩虹， 一样的梦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，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我还记得是在我很小的年纪的时候，周华健那个时候正当红，然后他的一首《花心》呢是唱红了两岸三地，也让很多人深深的迷恋上了这一位歌手别样的文艺风格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迅的《伴侣》。 的伴侣是和谁交换，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，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，轮流转。 首《伴侣》呢，是2007年的时候卓迅签约华谊音乐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，而作词的是林夕。还记得是在2006年的时候，卓迅是获得了金像奖、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，她都不忘感谢她当时的爱人大齐。这种鲜明表白啊，也是让林夕得到了灵感，就特地的为她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曲。只不过我们的周公子在经历了几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呢，最终也是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欧德阳《孤单北半球》。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，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，我望着满天星在闪，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，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，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，用光速飞到你面前，让你看到狮子星有北极星作伴，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，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，你习

执着的梦不会虚妄，人生被拉长，因为梦想，梦想是像一座城墙，隔离所有的梦想。你努力融入其中，想让自己不被遗忘。这看起来很正常，我懂你无声的抵抗，想把总是必须看清，然后再天真颂扬，掌声淹没我的沮丧，变成了翅膀。人生被拉长，因为梦想，梦想像珍珠一样，让台上的人发亮。 2005年，唐宁的全新专辑《繁花》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。唐宁也说过，《繁花》这首歌对他来说很重要，也是他创作这张专辑的最大动力。他讲述的呢是不害怕平凡的每个真实的人，然后坚定自己的每个梦想，为生活而累，为梦想而活，然后勇敢又诚实的爱那个对的人。好啦，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健《春风十里不如你》。 终于没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。梨花开，燕归来，可是你却不在，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，想守护一个秘密。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。

心里的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的蝴蝶。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，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，一颗呀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的蝴蝶。用它来种什么？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